你要是困，就再睡会儿，等到了我叫你。何峰没有看他，摇了下头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上方。这么多年去过许多地方，东南西北，国内国外，他还是觉得深山里的星星最亮，最好看。他想起了爹，想起了陈蓉蓉、青阳子、何战、陈征，还有雷寨、青寨那些人。他闭上眼睛，怕谢池看到眸中的情绪，怕他察觉到自己这一刻的脆弱。 男子汉大丈夫，应该顶天立地才是。 船靠岸，何峰搀着谢池上去，刚站稳，听到不远处有人唤了声 婉之。 他们同时看过去，就见孟元站在桥边招手。何峰对他并无兴趣，也无意问是谁。孟元见谢池与一男子在一起，又蹦又跳地过来。这么晚还在外面？ 今天我的场唱完了，又被老板叫着把戏楼打扫一遍，累死我了。哎，这是谁啊？ 何峰没吱声，想看看谢池怎么回答。朋友。 朋友？ 第一回见，你好呀。 你干嘛？ 看看嘛，大男人不让看的。 不让。 说着何峰就背过身去。 你这朋友真奇怪。 他就这样。我们要回去了，不早了，你也快回家吧。 等一下，你们不对啊，婉之姐，晚上一起游船还一起回去，回你家吗？ 他是我未婚夫，以后有机会一起吃个饭。何峰舒服了，嘴角藏不住的笑意。孟元又看向何峰，他悄悄在谢池耳边说：“ 哼，未婚夫，你藏得够深啊！这个比薛定卿好看。好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改天再见。” 好。你傻笑什么呢？都笑了一路了。 那个男的叫薛丁青啊。 嗯。 刚才那女的说我比她好看。 你是狗耳朵，这么小声都能听到。 废话。未婚夫。 干嘛呀？ 未婚夫。 啰嗦。 哎。 还在外面呢，放我下来。 又没人。 何峰扛着他走一路转一路，忽然跑起来，斜着暖柔的夏风汗湿了衣裳，忽然又停下，勾着颈，唇舌相交。即便知道快要分离，却彼此心安，没有挽留的话。能够走一段路，吹同一阵晚风，已经是很幸福的事儿。谢池的大床比旗袍店的硬板子舒服太多了。两人从这一头滚到那一头，那一头又缠到这一头。半夜，楼下忽然有动静，是艾拉回来了。谢池要停下，何峰不听，捂住他的嘴，继续抽动。 婉之， 谢池拍何峰的背，何峰反倒更使劲往里顶。 婉之，你在吗？ 谢池掐着他的背，控制不住地扬起脸，把声音闷在喉咙。何峰轻咬了下他的下巴，这才松开他。谢池像逃命似的立马推开他，套上睡衣，踩上拖鞋出门，迎面撞上靠近的艾拉。你回来了。 你已经睡了吗？哎呀，灯亮着，我以为你没睡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到你了。 还没睡。 哎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你是不舒服吗？ 没有，晚上吃多了，跑了两圈，又喝了点酒。这天真热啊，刚准备洗澡呢。 啊，这样，我呀是来跟你说一件事情的。有个上海过来的男人，是个美专的老师，想租我的房子。如果你没意见的话，就把二楼租给他一个房间。 好。 是我同事的弟弟，我见过他，是个很儒雅的先生。因为我长时间不在，所以要是租给他的话，大多数时间是你们单独在这个房子里，我就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或者我觉得你可以提前了解他一下，见个面，然后再决定。 不用，我相信你看人的眼光。再说这是你的房子，你决定就好。 那就太好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 好，你也早点睡。艾拉点点头，下楼去了。谢池回房间，见何峰躺在床上看自己。 男的。 怎么不放心我啊？谢池喝得太急，露出点儿，顺着脖子躺下去。 放心的很，我女人跟个母老虎似的，一爪子捞倒一片。 谢池笑着放下杯子，坐了过来。何峰搂住他的腰，把他拉着骑坐到自己身上，舔掉微干的水渍。还是关灯吧。 不关，我喜欢看着你。